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64集，预兆。远处，展昭摸着下巴困惑。从刚才开始，白玉堂就是呆呆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也不说话的状态，像是神游了一样。可是刚才突然回了个头，之后就开始到处找了。 这是什么呀？ 正这时，展昭听到声音，回头，就见洗了衣服的丫鬟小玉不知何时从院子里经过，手里正拿着桌上的那片鳞片看着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小声叫道： 小玉。 小玉转过头看展昭，展昭指了指石桌，那意思放回去。小玉赶忙将鳞片放回去。展昭再看白玉堂，就见他站着不动了。五爷刚才话没听明白，想再问，那鲛人却不见了，赶忙找，可正找着，感觉身后有人，一回头，那鲛人又回来了。 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又突然不见呢？ 展昭在左边是什么意思啊？ 那鲛人依然呆呆地看着白玉堂，白玉堂知道他说话自己听不懂，只能碰额头，虽然不知道什么原理，但是事情蹊跷，又似乎关系到展昭，于是对他招着手，那意思再碰一个，你讲清楚。可是这次对方没低头，就是开口，白玉堂却听懂了，五爷就纳闷了， 难道说碰一次就行？ 自己低沉的声音传到自己的耳朵里本身就非常怪异，再加上那句说出口的话就更怪异了。 危险在右边。 危险在右边。展昭在左边，危险在右边，有没有联系呢？ 展昭见白玉堂又跟被点穴了一样呆住了，就看向小梁子。 小梁子，去把那枚鳞片拿起来。 萧良点点头，跑去拿了起来。果然，白玉堂又看不见那人了。五爷索性不找了，抱着胳膊站在院子里发呆。展昭则是笑了，接过小梁子递过来的鳞片，走到了白玉堂身边。 什么情况？ 白玉堂大致将刚才的情况一说，展昭双眉一挑，眼睛都圆了一圈。 竟然长得跟你一样，还是蓝色皮肤，你怎么没有扒他衣服看看清楚构造呢？ 这猫关注的重点实在是， 他说的几句话完全不明白意思，什么西边、红色、水，还有展昭在左边，危险在右边。 展昭下意识地往左边挪了挪，边看右边。 右边有什么危险？ 也许并不只是简单的字面的意思。 伸手。 白玉堂伸出手，展昭将那枚鳞片放到了他手里，白玉堂拿在手里不解。 什么东西啊？ 你再看看他还在不在呢。 白玉堂左右一看，下意识地往一旁让开一步，这不，那鲛人又出现了，就站在他身后的位置。白玉堂惊讶地看着那枚鳞片。 哪来的？ 我看到放在石桌上。 这时小梁子跑了过来，跟两人说是在门口的石板路的缝隙里找到的。 是有人碰掉了，还是故意藏在那里的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不知道，然后回头看那鲛人。展昭顺着白玉堂的视线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于是就伸手划了。白玉堂就见展昭伸着手在空中乱摸，有些无奈。 我也想看一眼。 长得和玉堂一样的鲛人，还是蓝色的，看不到今晚肯定睡不着。 不在这里，在…… 白玉堂抓住展昭的手腕，只是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展昭的手竟然自觉地移向了那鲛人的脸，手指准确地摸到了鲛人的面颊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 回头看展昭，就见展昭一脸震惊地盯着前方自己手的位置。 猫。 白玉堂叫了展昭一声，展昭张大了嘴，那神情他似乎是看到了。白玉堂也是惊讶，于是他下意识地一松手。 抓住抓住，你撒手就没了。 白玉堂又去抓住展昭的手，展昭双眼都眯了起来，凑近了仰着脸仔细看，拉着白玉堂的手围着鲛人转了一圈，伸手就扯人家领口。白玉堂无奈制止果不其然要扒斗篷的展昭。 猫， 我看看有尾巴没。 白玉堂无奈地抓着展昭不让他动手动脚。那鲛人看着两人似乎有些不解，展昭就对他比划。 哎，脱衣服。 白玉堂尴尬了，这时就见那鲛人伸手把斗篷的口子松开，宽大的斗篷顺着肩膀就滑了下去。白玉堂一惊，展昭张大了嘴。斗篷之下果然是没穿人类的衣服，因为周身都有漂亮的蓝灰色鳞片覆盖，身材那是好的惊人，肩膀宽厚，顺着腰就变得非常窄，胸骨类似于人类，白色的骨骼像是图案花纹一样，随着胸的线条往下，腰腹的位置略高，下边的构造更类似于鱼尾，双腿长接近于人的两倍，两只脚的构造和手掌接近，指骨更长，腿的两侧有打着褶的银色边，像是鱼鳍。白玉堂赶紧去捡斗篷塞到他手里， 穿上。 那鲛人还挺听话，慢悠悠穿上斗篷。展昭抓着白玉堂盯着鲛人看，然后晃白玉堂的肩膀。 这个好，他吃什么呀？留下养呀。 他根本就不是人，怎么养啊？ 只是个幻影吗？还是什么？ 白玉堂将鳞片收到了腰间，那鲛人还在。白玉堂又将鳞片放到袖带里，他还是在。最后，白玉堂把鳞片塞到展昭手里。展昭眨了眨眼，四处看，然后伸手去抓白玉堂。 嗯，不见了。 白玉堂松了口气，原来那鳞片只要在远处或者在别人的手里，他就看不见那鲛人了。 猫，你收起来。 展昭拿着鳞片就走了，白玉堂有些不解，跟过去看。就见展昭跑回房间，找出了一枚玉佩来，拆下红绳，又找出了一个装腰包的小锦囊，倒出药包，将锦囊挂在了红绳上，将鳞片小心翼翼放进锦囊里，绳口收紧，挂在脖子上，塞进了衣服里。展昭伸手轻轻拍了拍胸口，对白玉堂挑眉。 我养着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走到桌边坐下，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想了一会儿，白玉堂叫来了陈星，让他跑一趟白府，告诉白府立刻派人去陷空岛找他外公，就说他捡到了一枚鳞片。等陈星跑了，白玉堂和展昭就坐在屋子里发呆。喵喵楼里，吃饱了的幺幺和小五趴在一起，正美滋滋睡中午觉。天尊在院子里喝茶，鼓着腮帮子听赵普和吴沙聊着陆天寒，他俩都说那老冰棍这次来估计会黑着一张脸。这时外头小梁子跑了进来。 师父叫人来催了，说他们要进四海殿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站起来往外走。走到一半，展昭突然拽住白玉堂，将脖子上挂着的鳞片摘下来，挂在了白玉堂脖子上。 四海殿就在西边，刚才围墙拆掉之后我看过，整个颜色是红色的，然后四海殿四周围好多水潭。 西边，红色，和水吗？ 展昭走到白玉堂左边，伸手轻轻一拉他手，然后看身边鲛人。 展昭在左边，危险在右边，是吧？ 展昭和白玉堂想单独跑去皇宫，可惜那群家属一听探鬼宅，就都跟上了。小四子和小梁子紧跟不放，小梁子兴奋，小四子害怕，不过也好奇。天尊和阴侯自然也有兴趣， 吃得太饱回来的无沙大师也要出去活动一下筋骨，跟着众人进宫找林业火。天尊和殷侯被问起那枚鳞片的事情也挺吃惊的，似乎都是第一次听说。 你俩不知道鳞片的事情吗？ 陆天寒可能知道，关于冰鱼和海龙的事只有他们自己的族人知道，而且严格保密。不过嘛，你也能看见？ 我抓着玉堂就能看到。 真的吗？ 天尊伸手去抓白玉堂，可是抓了之后他左右看还是看不到那人。 看不见啊。 天尊有些郁闷，殷侯也试了一下还是看不见，展昭抓了一下白玉堂的衣服就能看到了。天尊和殷侯疑惑，为什么只有展昭能通过抓住白玉堂的方法看到呢？众人又看手拉手走在前边的小四子和小梁子，小梁大步往前走，小四子则是边走边好奇地仰着脸看着自己左手边的方向。白玉堂通过小四子的视线可以确定他是在看鲛人。 小四子，你也能看见吗？ 嗯，比刚才还清楚了一点点，好像白白哦。 展昭惊讶了，于是让小四子来抓一下白玉堂试试。小四子跑过去抓了一下，又看了看，摇摇头， 和刚才一样的，没有变清楚。 于是众人得出结论，只有展昭能做到，理由不详。 那你能跟他说话吗？ 我刚才有叫他，他不理我。 不可能的，他只听玉堂的话的。 那我刚才让他脱衣服，他也脱了。 脱衣服？ 展昭想到这里，抓住白玉堂的手，对鲛人招了招手。走在一旁的鲛人就朝展昭走了过来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展昭笑眯眯的， 很乖啊，比玉堂还温顺。 白玉堂无语地看了看展昭，天尊和殷侯都看无沙大师，无沙大和尚耸肩表示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